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Come and move that in my direction.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各位小伙伴们周末好，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周末版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韩亮。今天呢，跟我搭档的女主持呢，必须得隆重的介绍一下北大日语系毕业的才女小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然，很高兴能够加入海外高校情报站这个大家庭，和韩亮一起主持节目。说实话呢，我跟韩亮也算是师出同一所大学。 是是，师兄师妹。 对对对，所以很荣幸也很有缘分，希望能够在海外情报站这个节目里能跟大家好好交流，然后奉献更多的节目给大家。 首先呢，我跟小然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现在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那接下来呢，考生跟家长们的一件大事儿就是报考学校了。 对。 同时呢，还有一些学生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其实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啊，叫某某大学的学校好像似乎比较某某学院的学校要好。这个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吧，但确实有。但是国外的高校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下面这则新闻。 最近啊，美国的佛蒙特州一所学院正式改名为大学，从原先的佛蒙特州学院更名为北佛蒙特大学。至于改名的原因啊，校方的负责人非常坦然地表示，为了吸引中国学生呀。 这位负责人说，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像学院 college 确实不如这个 university 响亮，然后在他们眼中呢，这个 university 才是真正的大学。那吸引中国学生对一些学校而言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像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也显示说，多年以来啊，中国学生已经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生源，所以说他们改名也是为了吸引中国的学生。 在翻译成汉语时， college 一般译为学院，但是呢 university 的翻译是大学，而在咱们中国呢，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大学还是要比学院的综合水平更高。对，我也是听到大学的时候感觉好像更加综合性强一点。 嗯，这个学术水平感觉好像就比学院要好一些、 感觉学院是大学的分支或者是下级一样、 是没错，确实现在有些大学里面各个系啊也就叫学院，所以大家总觉得学院比大学低一等，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例外哈，咱们中国也有一些比较牛的学院。 对对， 比如说外交学院，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对， 这些虽然也叫学院，但是在专业领域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是、那么美国的院校大费周章的把学院改成大学，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中国学生是不是吃这一套呢？事实证明还真吃、 真吃哈。 对，纽约时报曾经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比佛学院 自从改名为阿卡迪亚大学之后呢，申请的人数四年来增加了两倍。 嗯，其实近年来类似佛蒙特州学院这样改校名的学校并不少，像卡布里尼大学、科尔曼大学、科罗拉多梅萨大学等等学校，他们都用这种方式来吸引生源。 是不是外国的 college 在学术水平方面就真的比不过 university 呢？我觉得那也未必吧。 未必。 事实上，早期的美国大学有不少都是叫 college 的，比如说全球知名的哈佛大学。 嗯。 成立之初呢，其实就叫 Harvard College， 这是一种沿袭英国的叫法。后来呢，随着学校有了工程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才改为 University。 嗯。 这么看来，是不是有了其他的学院以后，改为 University 是不是显得更加专业一点，更加综合性一点？ 所以说，大家印象里面说，大学一般侧重于综合性的院校，而学院呢，更侧重于某一个领域，比如说商学院、工学院。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美国大学，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college， 比如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别看叫 college， 但是这所学校可是美国最优秀的女子学院之一。2016年的 US News 大学排行榜上是排名全美文理学院第三名。 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至今也仍保留着 college 的名字。 其实提到这个达特茅斯学院，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他就是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他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特意强调自己的这个 Dartmouth College 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不是什么大家以为的那种低级的学院， 就是那种野鸡大学， 对， 是吧？ 就是一定要，因为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达特茅斯不太了解，他特别强调说啊，我可是常春藤的，这个，所以对这所学校印象是很深的。其实不光是美国哈，在欧洲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比如说在法国，如果说你只看学校的名字，有些人可能会就以为这些学校不是很上档次。 比如 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其实这些学校都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名校。 对对对，巴黎政治学院算是在法国特别出名的培养政治领袖的高校了。 是，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无外乎就一点，就是在选择大学的时候，需要看重的还是学校的学术水平、专业和声誉等等，千万别被这个校名忽悠了。 对，现在的时代是看颜值的，咱们选学校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名字。 是，没错。 说完了学院，我们再来说说专业。待遇低，压力大，三十个美国留学专业被亮红牌。 嗯， 最近美国薪金待遇公示网站综合了超过1000所大学319个本科学位的分析，列出了三十个在美国待遇低、压力大的红牌专业。 嗯，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啊，这三十个专业当中，还真的是文科类的专业偏多，比如说有平面设计、园艺、烹饪艺术、人事服务、中小学教育，还有圣经研究与神学等等。普遍的起薪都在年薪36000美元以下，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在25万左右。 25万人民币在北京的年薪的话，应该算是中等偏上了吧？ 还不错。 嗯，对，按照国内的标准已经并不低了，但是在美国呢，跟其他专业一比，薪酬还是略低的。 嗯， 我们重点看了一下前十名的低薪专业，其中和教育、青少年工作相关的竟然就占了6个。 是，而且我看了一下，第一名是幼儿教育。就是其实他这个第一名是说这个薪酬最低的，起 薪倒数第一， 对，倒数第一。 嗯， 他起薪是30000美元，然后其次就是儿童与家庭研究、儿童发展、青少年事工、幼儿与小学教育，分别是2、3、4、6名，薪水都在3到3.3万美元之间。 要说咱们中国现在因为放开二胎政策，这些幼儿教育之类的专业应该算是朝阳产业了。 嗯，一片蓝海啊。 对， 所以说学成的也不一定非得在美国发展。 对对对， 可以回来吧， 祖国大陆需要你。 嗯， 再来说说最近一周比较轰动的一件事儿，哈佛新生因为乱发表情包被学校开除。据报道，至少有10名原本已经录取、今年即将入学的新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不当表情包、发布不当言论，被哈佛大学开除。 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啊，今年哈佛大学大约有100名比较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 嗯， 那他们是事先通过大学官方的班级的脸书群进行了沟通跟联系，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些脸书群上这个组建了各种新生群进行聊天，而这些人呢，就在群组当中发一发表情包之类的图片，可是就出了问题了。这次出问题的群组叫哈佛猥琐少年表情包， 猥琐少年表情包，听着名儿就带着性意味哈。有些甚至是针对了少数族裔，嘲讽暴力受害者、犹太大屠杀以及遇难儿童的， 这就严重了。 对、 嗯、 学校发现之后就不能忍了、 嗯、 谁发的谁就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最终确定了十名发了图的新生，他们都被学校除了名，看来是乐极生悲啊。 是而且对于这件事，其实有学生认为学校是不是小题大做了，那发几个表情包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哈佛的 offer 就给取消了嘛。但是也有学生说呀、啊、其实、嗯、你发一些比较幽默的图片在这个群组里边没问题，但是很多话题是根本不应该用来开玩笑的，就像刚才小然说的，像包括屠杀呀、啊、包括暴力的受害者、遇难儿童，这些话题是非常禁止的，可以说是政治不正确的哈。所以说学校是有理由撤销他们的录取资格的，因为这些学生展现了他们所谓的那种真实的品质， 这也是考验他们的一道关。 是没错。 那值得关注的是，类似行为在哈佛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在去年的本科新生交流群中就有被录取学生因为嘲讽某些族裔以及女权主义者而被校方谴责、 嗯、 但当时校方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惩罚措施。报道说也许正因为此前事件的温柔处理方式，才导致本届录取新生的放纵。 嗯，可能大家都觉得啊，看来学校也没把这当回事儿。 对， 但是这次再犯，学校可就当回事儿了， 这就是杀鸡儆猴了。 是啊，那如果其实如果知道被开除的话，我估计这些学生也不敢发了。但是现在意识到已经悔之晚矣。 对， 有分析说呢，这次哈佛大学开除新生事件是再次凸显了，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当言论的这种危险性。其实目前看来呢，这个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大学入学的一项考察的项目了。 其实也有道理，毕竟学生的诚信度、成熟度，尤其是道德品质，这些是通过成绩单看不出来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最近也出台了赴美签证审查新政，要求部分申请人上报过去五年使用过的社交媒体账号和过去15年的个人详细资料，一些人还可能会被海关临时检查哦。 嗯，所以说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时候要格外的注 意， 无论是学生还是想要入境美国的这些咱们普通的游客啊，一定要避免一些不适当的言论，比如说涉及恐怖暴力、种族歧视、移民倾向等等内容、嗯、还有一些比如说黑美国的，这些也是尽量少发吧。 对、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为您精选的海外留学资讯。那稍后呢，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金手指，我们请到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同学哈，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李若曦，来跟大家聊一聊他在美国留学的那点事儿。好，欢迎进入咱们今天海外高校情报站的第二个板块金手指。那今天呢，刚才也给大家预告了哈，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美女李若曦，请她跟我们聊一聊她在美国留学的一些见闻和一些感受。若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虽然我不是四爷的若曦，但是我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那个若曦。 不是马尔泰若曦，但是是李若曦。 对，是李若曦。 同样都是美女哈。 对，也是我们大家的若曦。 嗯，小然跟若曦是好朋友哈。 对，我们是本科同学。 嗯，这个是不是也跟若曦很久没见了？ 对，应该有3年没有见面了是吧，从那个本科毕业以后，然后这也是机缘巧合在咱们这个海外留学情报站见到了归国以后的第一面。 嗯，这次是怎么想把若曦请过来跟大家聊的呢？ 我是综合了各种因素，这个得跟各位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嗯，你说。 嗯，若曦呢是我本科南开大学的同学，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是我们学生会的副主席、 嗯、 然后在学业上也是特别努力，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呢申请到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会主持也会工作，现在呢也从英语专业转到了药学领域。 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所认识的美女里头的大牛人了。 对，我相信若曦的经历啊，也给很多想出国留学的同学应该有很多的参考， 很有借鉴意义。 对，有参考价值，有借鉴的意义、嗯、因为他是从文科专业啊，从语言专业然后转到另外一个专业的，而且还申请到了这么牛的学校。我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我们 其实知道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若曦先给大家说一说这所学校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好的，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嗯， 然后就是这个学校呢，在美国人的心中，因为它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的大学，然后所以它是一直以，而且它的是以医学啊，还有公共卫生这个专业建成的，然后他背后也有一个就是很大的支撑，就是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全美的第一的医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啊，这个很有名。 对对，所以他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很专业很严谨的这样一个学术型的研究的大学。 嗯， 就是这所学校当时申请的时候吧，然后包括去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就整个学术氛围啊是非常非常的浓的。 嗯， 然后课业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嗯， 那你当时选择这个大学是看中了他的这个专业吗？ 嗯，就是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双子座的风一样的女子，就是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想干什么。然后所以我本科的时候呢，就是也过得比较曲折，然后也在银行啊，然后在政府机构啊，在电视台啊都有过实习，然后最终就决定就是选择一个比较综合一点的一个专业申请嘛，就是政策这个方向，就觉得自己可能将来还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当时申请到了一堆学校之后呢，就是然后霍普金斯大学呢，是我没有想到申请到之后呢，就是我又去了解这个学校，它是卫生政策比较突出，然后当时录取我的也是这个专业。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就是觉得卫生领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吧，就抱着一种好奇心，双子座的好奇，然后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在这儿学了两年之后呢，也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在医药这个行业继续发展吧，所以现在回国也是继续做这个行业。 但是本科是学语言，那你要跨专业申请到那边的公共卫生这个相关的专业，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吗？ 其实我当时因为主要留学生，我觉得准备就是两方面吧，两方面是学校比较看重的，一方面是你要备考，就首先你的成绩，然后这个成绩的话，对，然后我们专业相对来说，因为我是英语专业的，所以准备这种考试相对来说就会比别人轻松一些嘛，然后本身平时的课都是跟英语有关的，然后最后再到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准备的 GRE 啊，还有托福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备考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从大一开始就开始找了一些实习，然后比如说去银行啊，然后刚才我说过的，然后像电视台也有实习，然后最后呢是找到一个就是类似于 NGO 式的这样一个组织，对，非盈利的这种组织去实习，然后把这些材料都汇集在一起，最后申请的时候呢，你把其中一些案例啊，结合每所学校它就是你想申请的这些学校它的招人的这些特点啊，比如说像卫生政策的话，我可能就会挑一些我之前比如说在电视台做过卫生跟公共卫生相关的节目的一些素材啊，然后包括我之前可能在那种妇女儿童的那种组织里面做过的关于这个妇女儿童什么卫生啊这些艺术的这些材料，然后准备在一起，然后最终去针对每所学校去申请。 我觉得好像乔布斯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之前的任何经历都会在以后是串成一串珍珠一样。 对啊，所以说在这个本科的时候也别光学习，多有一些不同的实习经历，当你以后万一想 读研的时候总会帮助到你，是吧？ 对，如果你想转专业的时候，你说如果若曦没有这样的一些实习经历的话，他想往这上靠也很困难。 对对对， 当时在国内的时候选这个学校，对这个学校了解吗？ 其实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是因为申请时间也比较靠后了，所以我就直接找了一个中介嘛，然后中介当时就是结合我的成绩，然后他就给我选定了一些学校，就会分几个梯度嘛，然后像霍普金斯它属于比较靠前的一个梯度的大学，然后当时就是申请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海投其实，然后包括我其实当时还申请了纽约大学，然后比如说像康奈尔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当时我的 dream school 是哥大，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一些稍微就是靠后第二梯度，比如说可能有迈阿密啊大学啊，就是就会分几个梯度去申吧，然后当时也拿到了一些其他的 offer， 然后最后选择学校的时候才去深度的了解了一下这些学校具体它背后就是你所在专业在哪个学院，然后这个学院的师资情况怎么样，就业情况怎么样，然后再结合这个学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专业吧，然后可能当时也了解到 这个专业它的卫生政策，首先它是比较 local 的，比较本土化的，然后你是不是能接受，还是你想去联合国将来发展，然后你可能需要学更国际化的政策，就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但这些都是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你拿到 offer 手里以后，我觉得再去考虑其实也来得及。 就是你要是想早了的话，有可能还落空，是吧？先拿到 offer 了，根据 offer 再考虑。 对，我倒是把哥大想的特别特别的周全，我也想好了我打算怎么发展，然而没有录取过。 这个也不错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且他的医学和卫生相关的也是在美国非常的有名。刚才那个若曦也说，这个他的医学他的医院 他是有一个 附属医院，是吧？ 对对， 我看一下资料，是连续21年全美最佳医院。 对， 这得是什么样的地位啊？ 就是这也是我留学这么多年，就是我经常有事没事就去，因为医院就在我们医学部嘛， 有事没事就去医院逛逛， 对对，就去逛逛，感受一下就是受人尊重的那种感觉，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穿着各色医院的那个医生袍的那种， 去实习去观摩的。 对，就是他们也会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嘛，然后美国的那个医生他们是有穿，比如说分科室嘛，会穿什么深蓝色呀、紫色呀、绿色呀，然后就各种袍子、手术袍啊，或者大夫的那种服装，然后去看一看，他们就觉得都好帅、好厉害，都是大牛那种。 是我有的时候看网上的新闻啊，就说美国的医生现在也经常有些帅哥医生，然后身材倍儿棒的那种。 对， 那就是现在也比较养眼，去看一个病人，有的时候也顺便养了一下眼。 对，像《欢乐颂》里头的赵启平，是不是？ 赵医生。嗯，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我们学校医院看病，因为我们学校的医院一般都是就是在别的医院就没有什么太多治疗的方法，然后会转到霍普金斯医院， 所以到了那儿去的就是 对，就专收疑难杂症的，一般小病也不收的这种。 他刚才你说那个不同的医生是穿颜色不同的这个制服是吗？ 对对，就是就因为我们那个整个医学部它会有一家书店，然后就在美国它好多好多学校都有个连锁书店，然后我们医学部也有一个，然后这个书店呢除了卖我们这些学生要用的上课的这些东西，然后也会卖就是我们学校医院大夫穿的那些白大褂啊，还有各种科室的服装。然后就是比如说可能据我了解应该是外科就是深蓝色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科，可能比如内科可能是浅绿色呀，然后还有粉色呀，就是大家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 这个好像那个大学的毕业学士服。 学士服。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 还挺醒目的哈，用颜色来分。 对，挺醒目的。 那白大褂谁穿啊？ 他们也穿，这是一种搭配。 哦、 嗯，对，白大褂是最后一个环节用来搭配的。 白大褂是外搭是吧？ 有一个 外搭， 医院时尚文化。 对对 对，除了这个区分之外，还有这个兼具时尚的作用。 对， 嗯，那其实，在那边上学的话，这些学生这么好的一所医院，在这个学校会不会有近水楼台，就有这种优势啊？ 对，会有的。然后就是当时。因为我学的是卫生政策嘛，然后我们当时有一门课是专门讲的那种疾病，就是紧急突发的这些疾病，传播性的疾病的那些控制。然后当时呢，我所在那个组，然后是负责研究那个埃博拉的那个，当时为埃博拉设计的 ICU 的那个、ICU 的那个房间，就是它设计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你需要怎么改进它。然后当时因为埃博拉病毒就是蔓延的挺厉害的，然后在美国其实好像应该是只有我们和密歇根大学的那个医院是可以收治的，就有专门的这个 ICU 可以去专门的这个怎么说研究的这个病房吧，然后去承接这个病人。然后当时我们就很幸运，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所以老师就帮我们安排了一些比如说 visit 之类的，就你可以进到这个病房里。然后整个你进去之后呢，因为就是你要完全体验完全认真的再去写这份报告嘛，然后所以当时护士有告诉我们整个就是大概消毒的过程，然后其实你包括你进到房间包括你出到房间，你所有的步骤都必须要完全按照他给你设计，可能有大概40道工序吧，就是大概有20层保护层，然后你要完全按照他的手势去穿戴，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体验下来，你就觉得真的就是医学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很神圣而且非常非常科学精密的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它包括戴手套的方式，你怎样戴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感染，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就是思路在里面的。然后我们最后写完这篇论文，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对，非常受益。 感觉霍普金斯这个医院的风格也有点像霍普金斯大学这种研究型的哈。 对对， 各方面都非常的细致。嗯、 对、嗯，因为他们确实是一所医院嘛，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大学，可能只是研究，它要承接真正的病人来，它、 嗯、 要对对，它要对病人负责，对其他科的病人负责， 嗯、 然后它要保证所有大夫啊、护士的安全。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霍普金斯医院它作为全美连续21年的第一名，就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理由在里面的。 那说你们的毕业生是不是更容易进入到这个医院去工作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是医学部的学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首先能进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本身这个学院就已经是美国最顶级的医学院了、 嗯、 所以我相信进到这个医学院的人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了、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他本身进入这个医院的可能性就会比别的学院来的学生可能更大。 嗯， 然后美国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大夫，就尤其进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大夫更多的是他已经在临床上有很多年丰富的经验了。就当时我选过一个医学院的课嘛，然后跟我一块上课的那个人大概都60多岁了，一个老头，就他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临床大夫了，然后他是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来到霍普金斯来深造，然后他也跟我们上一样的课，然后一起写论文，然后一起考试。嗯，对，然后都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医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过来学习。 嗯，若曦好像这个最开始去的时候住宿也是跟医学院的学生住在一起。 对，就是其实我这两年就因为我念的是 master 是两年，然后这两年始终都是住在医学部的学生公寓。 嗯， 然后因为当时我可能决定去这所学校也比较晚，然后就直接申了学校的公寓。这个公寓也比较特别，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就是巴尔的摩，可能在美国待过的小伙伴们都听说过，这是美国这个十大罪恶城市之一。 但是有一个这么神圣的医院和大学。 对对，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城市一个比较对特色、 嗯、 就美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它自己的小特色嘛。 嗯， 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是医学部附近呢恰好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犯罪率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我们平时的主要生活就是在医学部的这个校区里面，就是大概2-3条街区吧，然后最远可能到这个医学部的宿舍，然后最近的话可能就是到医院，然后就这么一小段距离，然后就在这个距离里面活动。住宿期间其实也是挺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么一点活动空间。 嗯， 然后或者白天利用一些时间坐校车去到主校区那边活动一下也会有。 嗯，其实还是主要对这个周围的治安状况不是那么放心。 对对、 嗯、 就当时我们因为也是赶了比较巧，然后就赶上当时可能有些小伙伴也听过，就是美国有一个黑人的这么一个暴动的事件，然后当时新闻联播应该是也是报了，好多好多国内的那个亲友都问我还好吗，所以当时我们大概停了一周的课吧，然后美国的超市真的不夸张，就是连那个花椰菜都没有了，就超市真的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被抢光了， 就被抢光。大家都知道就是至少你要备上一周的粮食嘛，然后我那一周就是一直在我们那个学生宿舍，我住20层，20层的那个顶楼，然后我住在我的房间里一直在吃泡面，因为我也没备什么粮食。然后 那这期间都没有出过门。 对，不能出门，因为你要出门的话非常危险，而且楼下会一直有校警拦着你不让你去往学校走，就还人生中挺特别的一次经历。嗯， 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虽然是学生宿舍，但是它不是那种有围墙的大学，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区域， 对， 跟其他的社区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因为他这个医学部应该是建立的时间也比较晚，就我们学校的主校区是在巴尔的摩的另一个方向，然后这个医学部呢是本身在医学院附近，等于又搭了几座教学楼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所在的公共卫生学院，然后包括比较有名的医学院，还有护理学院，然后等几个学院跟医学相关的在这附近。嗯，但是大部分学生，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主校区，包括我的同学，其实我们班除了我应该都租在主校区附近。 哦，主校区那边是不是会好一点？ 对，主校区那边治安会比较好，而且就是也是有那种有围墙的那个校园。 嗯， 然后所以那边整体的那个生活环境都会更好一些。 嗯 嗯，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 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 我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快来约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若曦，你是在公共卫生学院哈、啊？ 对， 这个专业刚开始去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东西都要是新学的， 特别陌生。 对、特别陌生。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就直观的印象吧。我第一次进到那个学院，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一直想象的，就因为我自己是文科背景出身，然后我选择的这个专业也偏文科，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专业可能更多的是偏这种知识研究型的，这种并没有很多很多实操的这种专业，就是跟医学可能不是完全挂钩的那种。但是我去到这个学院以后发现，除了我们这个专业，剩下的专业人家都是跟医学挂钩的，比如说像什么流行病学呀、免疫学呀，然后所以学院里到处都是实验室，而且都是最先进的一些消毒啊那种就是器材之类的，然后走在学院里面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包括学院里的课程吧也很有意思，就是学院是非常非常 open 的，然后你可以选其他专业的课，只要你觉得自己就可以 handle 的过来，对，你学有余力。然后包括当时我也选了一些像疫苗的课，疫苗专业的课，然后了解一些比如说那个疫苗的政策啊之类的，然后就对我现在回国可能去一些药企工作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学了一些比如说像生物统计啊，然后像计量经济学这些我在本科作为一个英语专业完全没有机会接触的一些专业，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些课的入门的门槛是不是也很高啊？要有专门的软件吧，是吧？ 对对，就比如说像计量的话，你可能要用到 Stata， 然后可能到后期还会用到 R， 然后这些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说是完全的一个概念，然后但是因为班里也有一些其他经济学过来的同学，然后大家都非常乐意去帮你了解这个过程，然后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所以当时我也那个每次假期回来都会背很多咱们国内的那个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教材过去，然后对照着看， 中英双译， 对，中英双译这样，然后看一些那个没事儿也上什么知乎上查一查大牛们是怎样学习的这种，然后就顺利的把这门课给截掉了。 那像国内的医学都是要本硕博这样连读会比较有价值，就会去医院工作，你像这么高难度的一门专业，那你们的学业负担是不是也很重？ 对对，就是比如说像像很多很多课吧，他之前课前的准备材料可能要几百页这个样子就阅读，然后这样的话有的课甚至是每周有两次嘛，然后所以准备起来真的非常吃力，真的看不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英语专业出去的，就特别喜欢咬文嚼字，然后看到一个不会的单词我就一定要查明白，对，就一定要查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还得背下来，就觉得才能读得下去。但后来根本就没这个时间，就一目十行一目十行快速了解老师大概要讲什么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边老师的讲课风格是什么样子？ 更偏重于实操吧，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太多太多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咬文嚼字的那种学术的东西，然后他希望就是更多的是给你一些项目，给你一些 project， 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他会直接拿政府的案例，就可能已经不用再保密的案例拿过来，然后会问你需要怎么做，就是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案子都是真实的，然后这样就确保我们做的事情就更多的是更有用 可操作的， 对，可操作的，将来可能工作的时候就可以用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 这感觉有点像哈佛比较著名的那个 case study 是吧，就是 案例， 对，是的， 而且都是实际发生的这个案例， 对对， 很鲜活。 你们也会分组进行研究吗？ 会发几张纸，然后呢发点胶棒，然后就先让你干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大家就会齐心协力的蘸一些糊一些纸盒子，然后他先让你糊纸盒子，然后了解这个技术之后呢，他就会说这样，现在你们每组都是一个公司，然后呢 有 CEO， 对，有 CEO， 然后还要有什么什么，然后给你们设置一些角色，然后紧接着又会说那我现在给什么样的纸盒子一个价格，会让你就是继续，比如说你做大的还是做小的，或者你一次性保证他给他比如说20个啊，或者是你赌你能做10个呀，就是通过大概就是这样的案例会告诉你做生意的模式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每一个环节都会升级难度，到最后这个理论就是你在看的那个文字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非常生动的形式让你理解到底今天我要讲给你什么。 他这个解释还是一步一步来的， 对，一步一步，他会一点一点的增加难度，然后让你在这个好像你真的经营了一家糊纸盒子的公司一样， 还真的是很有方法，这个 小学方式，对对对，像过关一样。 对， 对， 那你在那边上的这些课感觉压力怎么样？ 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大概胖了20斤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庆幸在这3年内我没有跟小人见面的原因，没有见证我像吹气球一样胖起来又瘦下去， 现在恢复完美状态了。 对对对，印象永远是美丽的容颜。 没有，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专业经常会写论文嘛，然后也会熬夜，然后因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写文章最有灵感，那会儿就半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叫的外卖，而且美国的吃的也比较贵嘛，然后当时我自己也比较爱吃披萨，然后就一直叫那种披萨，而且美国的披萨都是12寸起的这种，然后叫回来你吃不完吧，第二天又不那么好吃了， 对， 然后我半夜的时候就一边吃着披萨一边写论文，然后可能就自己一个人一夜就把12寸的披萨吃了，然后可能论文写了1/3，还挺高兴的，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然后就很胖。 这个披萨一张就1-2000卡的热量 了，哎，这就不说了。那时候都没工夫算，那时候就觉得多码一个字都是这一页的成就，因为真的就是写论文还是挺累的。 听若曦说他们的学制还很不一样，是吗？ 对，采取1学年4学期制的，也就是意味着我这一年里2个月就要经历一次期末考，1个月就要经历一次期中考，所以我基本上一入学以后，比如说第一周的时候晃一晃，选一选课，看哪课简单哪课难，然后选一下，然后第二周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上第一课认真去学了，第三周的时候就准备期中考，第四周就考试了，然后所以2个月一个学期就结束了。 这个节奏真的是快马加鞭啊，是吧？ 对，而且更多的都是小班教学嘛，而且老师就是非常喜欢按照他的册子了解每一个外国学生，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名字比较特别呀，然后就是没有选择一个英文名的呀，然后老师也会啊好特别，然后若曦，然后在老外的脑子里就是 Roxy， 然后就会叫 Roxy 是哪位 Roxy， 对， 这个、 特别性感的名字， 对， 性感， 而且听起来也很像英文名 啊，对， 感觉很像， 对，时间长我也不纠正了，就这么叫吧。 所以你是经常被老师点到的那一个。 对对，老师会觉得这个名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很少有名字里面有 X 嘛，然后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名字。 我有个姐姐在英国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她姓贺，但是呢 他也没有改名， 嗯， 所以老师叫他的时候是 Miss He， 就是 He 就是 H E 嘛。然后老师看到这个就Miss He， 然后每次就笑。但后来大家习惯了，可能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也听着就特别可乐这种，但是也是同样你也是没有用英文名，但是你在国内上学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英文名是吧？ 对，其实在国内因为是英语专业嘛，然后大学一进来大家就每个人都起了一个英文名，然后 英文名叫什么？ Rosie， 那也很像。 Rosie， 就是你去美国的时候坚持了用哪怕他们读的那个读的不一样也用原名。 这里也有一点故事，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就是因为我们是暑假就去了，然后先有一个那种就是见面会嘛，然后当时全班同学坐在一起，就一个一个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我叫 Rosie 啊怎么样，然后但是聊天的时候外国同学就听其他中国人管我叫若曦嘛，他们就说你不叫 Rosie 啊，然后我说对啊，我说这就是一个英文名，他说那你没有必要非得起一个英文名啊，说你就告诉我中文名怎么念，然后你不用考虑我们发音的原因，我们会很愿意去叫你自己的名字的，然后后来包括上课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印度同学他们也会坚持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尽管他们的名字都很长， 对， 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没有必要啊，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就是尤其是美国同学他们是非常 open 想要去叫你的中文名的，你要给他们这个机会，即便叫的不标准又能怎样呢，然后我就坚持用自己的中文名， 还是比较包容不同的文化， 对， 其实这个做法也很有启发，现在很多同学出国留学的时候可能第一面的时候肯定会介绍自己，可能就直接就我叫什么 Jack Tom，就这样的名字就 对， 对，但其实对老外来说，像 Jack Tom 就太 没新意了， 谁身边没个十个八个的，是吧？ 对， 你一个中国人，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体现自己的个性，其实用自己的原名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 他会认为更有趣， 更有趣。你看这个不就是 Roxy？ Roxy， 感觉一定要 rock 起来了。 对对对， 是。那平时这个除了课余的压力之外，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生活还挺单调的，尤其是第一年，我说我胖了很多嘛，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因为刚开始去，其实有三个月是一个瓶颈期吧，一般对留学生都是这三个月内你会很不适应，很想家，然后觉得上课的时候尽管我是英语专业，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老师说话你必须在脑子里就像一个翻译器一样，你要翻译一遍然后再用中文去理解，你好像才能理解那个逻辑，然后就很痛苦，然后但是三个月之后呢，就是逐渐的就感觉好像说英文的时候你也开始有一些自然的条件反射了，然后你也可以听得比较明白了，然后也比较知道老师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应该学的是什么，然后才开始觉得应该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特别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暑假回家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到，就说你怎么胖成这样，然后就觉得太可怕了，就觉得你在美国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第二年回去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就是周围的有一个同学，其实他也给了我挺大的启发，就是当时这个同学他跟我不是一个专业，但是我们就住得很近，然后他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吧，他可能从国内过去的话，因为他本身在流行病专业，然后去国外学的是流行病，国内他学的是护理专业，而且他是文科生的背景考到护理专业，然后去到这个流行病学专业之后呢，他们专业其他人都是医科大学过来的，然后就医学背景理科生过来的，然后人家学起什么 STATA 啊计量啊什么的，人家可能本科就接触过，非常了解，他学起来就很痛苦，然后但是他自己又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他的母亲对他也要求很高，就坚持希望他能够升到我们学校的博士继续走下去，然后所以当时我记着印象中我第一年暑假我说你要不要回家，然后他说他不回，他要在这儿考试然后继续复习，然后结果当时他们暑假有一个他们自己专业的考试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是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他就是浑身发麻，但其实他没有任何病，他就是起不来床。然后当时我们宿舍所有人都走了，过暑假美国同学也都不在，然后他们专业的同学又都在考试，没有人能照顾他，他自己就很绝望，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等于他的同学回去考完试回去把他送到医院，甚至就直接住到了我们学校医院的精神科，然后跟精神病人在一起住了那么两个星期，就在这两个星期吧，我觉得他包括他的家人也都想了很多，就觉得其实 没有必要就是那么逼迫自己嘛，就是我们有多大能量就做多大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决定我暑假我要回家，我要好好放松一下，就大不了我休学一年，但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啊然后精神上调养好、 嗯、 然后他妈妈就把他从美国接回来了，就是第二年我们暑假结束之后，他也基本上就他觉得他调整好了，然后回来了之后然后他就迅速的换了一个地方住，就是因为我们在医学部没有什么社交嘛，然后可能就是安全上也不太允许，然后他又搬到主校区去，然后恢复了他的那种社交生活、 嗯、 然后呢也跟一些同学啊去联谊啊，去出去可能去有时候去酒吧可能去喝点酒啊放松一下、 嗯、 然后包括可能也交了男朋友啊之后、 嗯、 然后现在就已经去到一个美国就是 top three 的学校去做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我觉得就他这件事情也给我启发很大吧，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也开始就是自己研究一些好吃的，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叫外卖、 嗯、 然后找了当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健身中心，然后去学习打壁球啊，然后包括自己去包场，也不是包场，是被包场就是因为没有其他人，然后自己去看电影啊什么的，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调节吧。 嗯 嗯, 嗯， 听你说好像好多事情都是自己在做，自己一个人做。 对对、嗯、 是比较、是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比较难吗？ 嗯，一个是就确实是实际的地理原因嘛，因为我在医学部、 嗯、 我们专业其他人全部都在主校区，然后所以就觉得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就是必须要坐校车才能够见到彼此，我也没有车、 嗯、 然后如果我太晚回来的话就是这边很不安全、 嗯、 所以我可能跟他们聚会的时间会比较少、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确实也是觉得就是我可能也是我自身的原因，我觉得也可能是大部分留学生会有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大家和外国同学的成长背景不太一样，其实还挺难就是玩到一起的、 嗯、 说句实话可能就包括我的室友其实也有两个人是外国人，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天、 嗯、 但是可能玩的东西就不是很一样， 兴趣不太一样。 对，然后 一起聊天一些因为文化上面成长是有差异的， 对、 嗯、 对， 有些笑点啊什么的很难 get 到。 对 对 get 到 对、 嗯、 而且学习一天回家其实很累了、 嗯、 就是再去找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很快能聊到一起的人去尬聊，其实也是很难受。 对 对 对对，嗯，还喜欢自己待着。 对， 所以你在那儿两年的时光就学会了自己独处。 对，就是当然也没有那么惨，就是春假也会去找一些其他地方留学的同学，然后我们去玩啊之类的也会有、 嗯、 但是可能更多的周六日啊，然后也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看看康熙啊当时下饭的节目。在这两年内还学会了什么织毛衣啊，那个自己布置一下房间呀、啊、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其实 我觉得若曦应该是从他的那个同学那儿得到了这些启发，或者也是一种警示吧。 嗯， 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的节奏， 嗯，平衡生活和学习。 对、 嗯、像你在那边两年可能应该身体还算健康是不是？ 对 对, 对、 嗯、也没享受到说这个医院有多好的一个医疗条件，就除了去参观实习之外、 嗯、 没有亲身体验过是吧？ 也有亲身体验过，就是不能说是霍普金斯医院吧、 嗯、 但是就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如果去留学的同学可以注意一下，因为他们有一个那个宫颈癌的那么一个预防的疫苗嘛 ，HPV 那个 对 HPV，、 嗯、 然后就是这个疫苗是一般来讲是涵盖在学校的医保里面的，然后它大概是三针的样子， 嗯、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就打了，因为是就在学校就可以打嘛， 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个疫苗就是也算是学校的一个小的医疗福利吧， 嗯、对对对， 嗯、对 我看好像我的很多国外的留学生朋友他们都普及了，就学校里， 全美的学校都可以。 对、嗯、应该是这样。 嗯，若曦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巴尔的摩吧。学校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又是一个很知名的港口城市。 嗯， 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印象深刻的？ 嗯，作为一个吃货，我首先要推荐的就肯定是海 鲜 了。 海 鲜 啊、 对， 什么海鲜呢？ 嗯，就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一个就是巴尔的摩的蓝蟹、 嗯， 然后它的螃蟹有一种蓝色的螃蟹，然后很大。 嗯、 然后其实你基本上去巴尔的摩最有名的那个 harbor 就是港口、 嗯、 附近的那个餐厅，基本上都可以吃到、 嗯。 然后都是就给你一个小锤子，然后你自己在那里吃，然后那些螃蟹很鲜。 拿锤子吃， 对，拿锤子把那个螃蟹砸开， 壳很硬， 对，壳很硬、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蟹肉，然后它会有那种蟹肉饼，就是把所有蟹肉帮你剔出来、 嗯、 然后直接做成汉堡，然后所以那个汉堡的芯儿就是全是蟹肉、 嗯、 然后就 很 好吃。很 满足， 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龙虾卷儿， 然后巴尔的摩当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餐厅，然后就是大家其实基本上到时候夜皮一下都能搜到，因为那是当地最有名的，需要预约的。然后它那个龙虾卷是首先它当地的龙虾很大嘛，然后它是那种浇上黄油啊，然后用面包就是很酥的面包一夹，然后这两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好吃的东西。 这个贵不贵啊？ 我记得龙虾卷好像和螃蟹都大概是一个人吃饭人均20多刀左右，就是 哦还行， 对，然后再加上15%到10%的小费，这样子，就还好，就是但是去的话，我觉得吃一顿还是值得尝试一下的， 就是必吃的。若曦推荐的应该是。肯定是要去尝试 的，毕竟长了20斤，那不是白长的。 玩方面呢？ 玩的话呢，巴尔的摩就是它的海洋馆非常有名，它的海洋馆是国家海洋馆，然后包括它海洋馆旁边还有个植物园，然后都是国家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在美国当地比较有名，然后包括它的港口，然后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就会去港口周边跑跑步啊，在旁边晒晒太阳啊，然后还挺美的。 哎，你刚才说那个水族馆是吧？我看这个有资料说它是有一个顶部是一个玻璃金字塔形状的。 对对，它那个水族馆是你从外面看的话感觉它像一个温室一样，然后是全玻璃的，然后你进去之后就感觉像走在一个那种热带雨林一样，但是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又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海洋生物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跟国内的那种就是比较常规的水族馆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你刚才说雨林。 对，它是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就感觉是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嘛。然后另外就是它的那个生物也会跟国内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的气候跟咱们是不一样嘛，所以它有很多生物是你在国内见不到的。然后水族馆。 有没有见到什么特别的一点的？ 就会见到很多很奇怪的鱼，因为我就对记名字也不是很擅长，但是那种就是热带鱼的话它会长得很丑，然后很 颜色很鲜艳， 对对对，然后显然跟我们亚洲这种长得比较斯文的鱼不太一样。 再说一说其他的方面，还有给你什么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在巴尔的摩的话就是每次坐 Uber 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巴尔的摩有很多黑人司机嘛，然后他们这个司机都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然后呢他就会每次他都会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来自中国，他说哦中国，你来自中国，然后 巴基斯坦的交情， 对，他会说 We are brother， 你然后说你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吗，然后说你一定要给我打5星啊，就这种。 对，毕竟是兄弟。 那边的 Uber 的价格贵不贵呢？ 那边的 Uber 经常会有一些活动，然后其实肯定比国内打车要贵，但是从我因为我在巴尔的摩室内活动比较多一些，然后大概就是可能我想从崇文门到金台路吧，这个距离就是大概是一个我们经常打车的一个中等距离，大概可能要个7-8刀这个样子，然后乘以六吧，6.5这个样子，其实比国内稍微贵一点点也还好。 那他这个 Uber 叫车算方便吗？这个车得多久能来呢？ 就在巴尔的摩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不是那种就是很多很多就是企业集中的城市，所以它其实叫车还挺麻烦的。就晚一点的话，其实经常没有车，所以那会儿我经常因为就是觉得机票会比较便宜的话，会订那种早一点的航班。然后我们那个航班都是在华盛顿那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有个联合机场，然后会离家比较远，所以我一般都会叫 Uber。然后如果早上六点之前就肯定不会有 Uber 的，就一般7点多才会有 Uber。然后另外就是除了 Uber 以外呢，我们比较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巴尔的摩有一个那个叫 Charm City Circulator， 就是它是免费的，然后有绿线啊、紫线啊、蓝线啊之类的，总之是免费的，但是它每天就可能10点半才工作，然后晚上8点半就没车了，就这种。 这听名字感觉好像像个观光巴士啊。 对，就是因为巴尔的摩把自己封为一个 Charm City， 然后说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城市，然后所以他给自己的那个就是他也希望能带动他的 旅游业 然后所以他也建了这几条线，还挺好的，会到一些主要的那个旅游观光的地方。 就是末车太早了。 是吧？ 对、嗯、对，而且经常不守时。嗯，就比如说，因为它有一个 APP 嘛，然后你会查，就是有一天晚上大概八点一刻的样子吧，然后我在港口等，然后当时看说五分钟以后下一辆会来，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到了九点一刻，然后就显示这个车早就已经关了，然后也根本没有车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 APP 是怎么追踪的。 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有地铁吗？地铁？ 嗯，有的，但是。我从来没敢坐过，因为他们都说地铁是就是治安最差的地方、嗯、然后就平时因为我们学院那里有一站嘛，然后我们经常会经过那里，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小混混在那里，就是反正也挺可怕的，然后你走过来会跟你搭个讪啊什么的，这吹口哨，对对对、嗯、然后飞车党啊这种，所以也不太敢坐地铁。 是，我看这个说巴尔的摩也有一些说他有一个不朽城的称号，因为它这个在独立战争期间曾经是一度是美国战时的首都、嗯、所以说它有一个华盛顿的纪念碑，就是立着华盛顿的全身像，这个你有看到 啊？这个有看到、啊、然后说到这个就要说起我们学校的那个，就因为在纪念碑旁边就是我们学校非常有名的那个 Peabody 音乐学院， 霍普金斯大学的音乐学院也很出名， 非常出名、嗯、就是首先这个专业很好、嗯、再一个就是它有全美最美的十所图书馆之一， 嗯， 就是我推荐这个图书馆一定要去看，真的我第一次进去就感觉有一种在电影的那个美国就大片电影里的那种图书馆的感觉，特别漂亮。 跟我描述一下。 嗯，就是它的书架是大概那种高五米或者 就 是到八米，因为我对这个米没什么概念，但很高很高， 搬着楼梯去取书的那种、嗯、 对，就是你取书、嗯、因为它上面都是一些保护的一些材料，就艺术史啊、嗯、或者是什么的材料，就你需要他帮你上去借的，然后那个都是踩着小楼梯上去的、 嗯、 然后整个那个图书馆从外面看的话也是那种就是彩色玻璃的建筑， 嗯， 然后我们学校因为 Peabody 艺术学院很有名，所以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是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 嗯、 那会儿我也经常会去听，然后一些比如说像交响乐呀、啊、然后歌剧啊什么的，大概每周都会有演出，然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那总体来看，若曦，你觉得这个在美国两年的留学经历给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除了体重、啊、 除了体重我的体重又变回来了好吗？ 这方面还是不错的。 对，嗯，我觉得首先就是更独立了吧，然后嗯，觉得自己，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学会跟自己相处还挺重要的，就是在国内的话你可能每天周围都会有各种人啊各种嘈杂的事儿，但你其实不一定真的会独处， 嗯， 那你独处的时候你该做什么来提升自己啊，这些我觉得在美国这两年我还是就是 有了一些思考， 对，有了一些想法，然后首先是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自己生存的技能上吧，因为在美国其实什么事情都靠你自己，包括就是我们可能作为学生走入社会最怵的就是办各种的那些什么身份啊、 嗯、 然后包括银行啊，然后包括租房啊，然后包括修东西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作为我一个就是可能也没有真正离开家特别远的一个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年是成长挺快，然后再一个可能更多的就是更爱国了然后每次回来觉得其实虽然可能大家觉得国内就会吐槽国内交通不好啊或者怎样，但是你回国以后还是会觉得就很多跟你有过共同的生活背景的人在你周围啊，然后你听他们用那种熟悉的国语跟您说一说话，你就觉得还挺幸福的。其实 其实听若曦这么一路讲来，我觉得生活一点都不单调，并且有很多感悟。 嗯， 对， 总体来说还是乐趣要多于这些辛苦的。现在回想起那个努力的自己感觉萌萌哒，是吧？ 对，萌萌哒，胖胖哒。 好，感谢若曦给我们带来她的分享、嗯、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就是这样，我是韩亮， 我是小然。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